用手慢慢的激起，老旧的衣料一脆，稍一扯就裂了，布料剥离的声音传来，就像生生的揭下一层皮，让他心惊肉跳。伤者抖了一下，女主人赶忙停住。 很疼吗？对不起，等痛劲过去我们再…… 他正要说下去，才发觉女孩已经重度昏迷，只得深吸一口气，战战兢兢地继续。剥离衣衫之处的皮肤发白，被毛巾擦后开始红肿，家中存放的绷带在女孩的肢体上一圈圈地缠绕。女主人怕不透气，便只敷单层，绷带渐渐地耗尽了。女主人索性把自己洁净的白衬衫剪成条，这样忙活了一个小时，床上的女孩几乎成了木乃伊。女主人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时，才感觉双手因为高度紧张而酸痛不已，颤抖着抬不起来了。小家伙们，进来吧。莉莉安第一个推开屋门，跑到了女孩的床前。 她怎么成了这样啊？ 女主人摇摇头。 唉，受伤的地方太多了，没有办法，只能都包上。 真可怜。 莉莉安快要哭出来了。 她一定疼得掉眼泪了吧？ 不，她很坚强，她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 第二天中午，女主人出来喊道， 换绷带的时间到了，小家伙们可以过来帮一下了。 男人们都给我出去。 伤口的情况比昨天好，除去干裂的部分，仍旧长满了刀刮般的肉刺，汗渍红肿已在消退，关节处的腐肉在剔除后也有了新生的迹象。莉莉安和艾利克都很高兴，昨夜的休息发挥了效力，此刻他正静静地趴在床上，双目微睁着看着人们，只是嘶哑的喉咙还说不出话来。 我们这里的粮食不太好吃，只有这个，但它很有营养。 女主人略带愧疚地端来一盆有机培养的汤，让人不快的腥味四处飘逸。女孩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厌恶，很痛快地接受了。也许是饥饿得太久了吧，女主人一勺一勺地顺利地喂着，饭后又给她简单地清洗了黑色的长发。此刻的他除了微微点头摇头，什么都做不了。第三天，原本顺利的情况意外恶化了，男主人判断是这里的潮湿与阳光稀薄害了他。 KDA 于是把床铺连同女孩扛到了飞船上，升至谷顶照射阳光，但事情并未因此出现转机，女孩的体温越来越高，又陷入了昏迷，棕色的皮肤变得热红。教授的住所已经无法再找到了， KDA 后悔没有带医疗设备出来。 还有一个办法。 女主人脸色凝重。 您说吧，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努力。 KDA 很认真。 催吐，它应该不只是体表伤口炎症导致的发热，还有体内脏器炎症，催吐会产生寒凉效果，把引起炎症的物质、死亡的免疫细胞还有被吞噬的病原体一起带出体外。只是他太虚弱了，我很害怕他撑不过去的。 女主人低头看了一眼床上喘息着的伤者，眉头紧锁，而床上的女孩微微抬起左手。女主人赶忙走上接住，探到枕边询问状况。女孩半闭着眼，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隐隐可见她点了头，食指在女主人手心微微地画起来。 啊，她同意了，她在写字。 KDA 解读着。女主人一边后退一边摇头，她深知催吐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死亡，却偶然看见女孩那半睁的头眸，只是一瞬 利剑般的光芒已射穿他的意志。女主人一激灵，哀伤的脸色迅速被惊恐化掉。 大家都回避一下。 当 KDA 一行来到飞船外，舱内已经传来女孩艰难而剧烈的呕吐声。艾里克眼圈发红，双双轻轻捂住莉莉安的耳朵，低头朝别处看。莉莉安双手紧握成拳放在心口，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祈祷。呕吐的声音渐渐小了，紧接着是粗重的喘息，喉咙声像刀割一样的沙哑。 不，不，天哪，不！ 莉莉安蹲在地上，紧紧抱住自己的肩膀。沙哑过后是一片寂静，直到被女主人的话音打破。 她还有呼吸，应该没事了，你们都过来吧。 第二天 KDA 听从女主人的建议，去荒野上寻找高蛋白的动物，给度过危险期的女孩调理身体。女孩睡得正香，艾利克这才发现她很高，似乎能超过哥哥。 才一天就恢复了意识，这孩子的生命力让人惊愕。 是啊，我们这里的志愿兵都没有这种身体，真的是太可怕了。 男女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边说边擦拭笨重的机械装甲。那些刺入的弹片之前被 KDA 一一地拔下来摊放在地，大大小小竟有几百块。几个人见状之后都倒吸一口凉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刻在雾谷之外十几公里处的一个撞击坑里，直径一米多的蟒蛇正把 KDA 卷在中间，快速的缠肉收紧。 KDA 看蟒蛇的神情好像在说， 你还挺硬的。 他一边平静的与巨蛇对视，一边增大手臂中人工基数的功率输出，撑开包围圈，剧烈的疼痛传导进蟒蛇的自主神经。他朝天张开大口，直吐出红色的信子，赶忙放弃缠绕的攻势，改为用尖牙巨嘴把 KDA 从头脚整个吞下去。正当蟒蛇心满意足的时候，肚皮上噗的一下被金属手破开一个洞，又刺啦的划开成大裂口。 KDA 捧着一只灰色的野兔从里面悠然走出，蟒蛇颓然倒下，信子不断的吞吐，发出嘶嘶的声响，在地上抽搐蜷缩，然后不动了。 幸亏被吞下去不久，再晚一些这个小动物就没救了。 他右手食指按在野兔的心脏，轻轻的挤压松开，慢慢的复苏着猝倒的小生灵的心肺，直到他的粉红鼻子开始微微的合动，粘在 KDA 衣服上不断的闻来闻去。 看样子你没受到什么辐射变异。 KDA 从后背抽出长刀，不用供能就回手切断了蟒蛇的身体。蟒蛇的头连着五分之一的躯体在地上，蓝色的体液溢流出来。他抓住蛇尾尖慢慢地向雾谷走，每一步都在地上踏出一道小坑。 不行，这样速度太慢了。 他停下来打量着那条巨大的拖油瓶，萌生出一个主意。灰野兔被放在地上，奇怪的是他并不逃走，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坐着观望，两只长耳朵一摇一晃的。 KDA 双手紧握蛇尾尖，突然发力向雾谷的方向甩出去。硕长而笨重的蛇身没有被全部扔出，而是被生生地扯断成两截，他的双脚也在大力下陷入地中。 成功了一半，先这样吧。 于是两段蛇身一路扔一路走，野兔靠在 KDA 的衣服上也闻了一路，剧烈的反复冲击把蛇的体液都挤压出去，上下沾满了灰尘，腥味减去不少。到管理员家门口时， KDA 惊异地发现女孩已经穿上了女主人的衣服在室内走动了，她四肢和脸上的绷带已经拆去，只是身体仍旧虚弱。 小男孩在门外张大嘴看着巨大的蛇尸，男主人带着刀和谷里的人一起把肢体解开，莉莉安和艾利克在一旁帮忙。 他的情况如何？ 凯迪一边操刀一边问道。 比想象的好，他的意志力坚强得可怕。 男主人把蛇肉分割成手臂大小的条状，整齐地平放在旁边，准备稍后再处理。谷里人都在默默地切割，各取所需，却也都不多拿。 你叫什么名字？ 女主人一边重置嵌甲服，一边用世界语询问。 女孩说不出话， 看到床前小桌上的纸和笔，就走过去写起来。 不好意思啊，我看不懂。 女主人尴尬地笑着，发丝粘在流汗的额头上。 苏哈， 她吐出两个字，声音很僵硬。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吧，苏哈。 苏哈右手缓缓抬起，恭敬地平放在左肩上，微微欠身鞠了一躬。一个星期后，苏哈已可与人交流，只是高声区依旧的嘶哑发不出来。此刻灯光莹润，四野寂静，雾之谷的土石房子里，除了 KDA 站在门口望着外面浓密无边的夜，其他人散坐在一旁倾听木摇椅上缠着绷带的异族女孩讲述那两年前发生的往事。她旁边的圆桌上摆着个铁杯，热水静静地冒着气。时间回到离开圣城的第三天，靠变种生物冲击的苏哈沿着古老的商道向阿拉伯半岛走，那里靠近海，住着的人会多一些，他需要找到强烈的助手或者高端的武器，在他的计划里，解开围城的困局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努力让人们离开那里，找到更安全的没有被敌人盯上的地方。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最大敌人并不是那些机器，而是虚构的神灵。为了节省电力，他关闭机械铠甲的加热功能，早晨醒来时内外一样的冰冷。巨石夹缝中干冷的空气让他的头昏昏沉沉的，鼻腔很不舒服，然而苏哈并不在意，他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唯一让他警觉的是有台小型无人机器出现在了夹缝入口，盯着他看。 一只机器猫？ 小家伙似乎并没有因为它是人类而露出利爪，贴着光滑的金属皮的猫形身躯在黄地上端坐着，电子屏的脸显示着起腻的暧昧表情。他时而摆摆头，时而摇摇尾巴，举起一只前爪做出勾引的动作。 装可爱的家伙。 苏哈从巨石边站起，一步步地走过去，与机器猫的距离渐渐地缩短。就在不到一米的时候，机器猫的电子屏脸突然变得通红，勾引着的小爪伸出弯刀一样的利刃，后腿蹬地朝苏哈的头扑过去。咚的一声，苏哈的装甲铁拳撞断了四道锋利的刃爪，直接击中机器猫的头颅，电子显示屏粉碎，它飞出去撞在岩壁上，而后掉地冒出了黑烟和电火花。苏哈背着枪和导弹发射器继续上路了。无风的正午，太阳灼烤着大地，关闭空调的装甲服就像铁棺材一样烤人，苏哈不得不打开面罩散热，虽然这很危险，飞来的子弹可以长期直入地击中他的头。勇敢的沙漠公主对此毫无畏惧，地表的灰尘像波动的量子场开始跳跃，丰富的战斗经验告诉他赶快离开，找个地方藏起来。四顾荒野，只有平坦的地平线，何来隐蔽所？当苏哈再次低头看脚底的时候，机甲已经不太容易站稳，身后传来战争机器践踏星球大地的声音。荒原上最可怕的杀人机器，金属象群，它们排成浩浩荡荡的纵队，一眼望去大概有几百头， 身高都似那高脚杯，向苏哈的方向冲过来。金属身躯蒙着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皮肤大都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钢铁骨架甚是恐怖。那些长而弯曲的牙无一例外的是钛合金的产物，几乎可以刺穿陆地上的任何装甲。眼前的场景仿佛因下牙贸易而被捕猎的近乎灭绝的生物们，以 AI 和金属怪物的身份重生，开始向仇敌人类报复。苏哈亲眼见过他们践踏过的地方是何等惨状，倒塌的房屋被踩成反状，武器和战车被拍成饼状，一切人工产物都能在一瞬间重返自然的循环圈，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苏哈的机甲在大地上急速奔跑，一边跑一边回首用电子枪射击，借助液压机构的力量，每一步都跨得很远。然而人类弱小的身躯拖累着机械强大的力量与速度，腿上不断传来猛烈的反冲力，让他有点吃不消。这里不是圣城的前线，有硕大身长的战壕可以阻止他们，他必须一直跑下去，躲下去，调转方向也是徒劳无功。象群认定目标就会一直追到底，他只有咬紧牙关。 我要死在这里吗？妈妈，妈妈，我还不能去找你呀！ 打光千发子弹的苏哈突然停住脚步，从后背取下了极速导弹发射器，转身填弹，一气呵成，朝咆哮的巨兽群扣动扳机。白色的母弹拽着火光飞射而出，又分散成十几个，轰击在象群之中。第二发，第三发，他一边退一边继续填充开火，直到挂在腰间的弹头一个不剩。浓烟散去，有几只小象倒在地上损毁，其他大象还在前进，都自动避开了损毁的同伴，仿佛生怕踩到同胞似的。领头象的高分子蒙皮已所剩无几，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怪兽。他朝天空怒吼，朝大地重砸，被怒火燃烧的大象们无一例外地低下头，尖牙直指前方，开始朝苏哈加速。苏哈深吸一口气，迅速举起右臂，银灰色面罩自动闭合，里面出现了一行醒目的文字和两个选项。他眨了两下右眼以示确定，装甲传来一阵躁动，右臂周围的空气紧缩起来，象群身上反射回的阳光穿过其中被扭曲折射开，那些巨怪像橡皮泥般变了形。苏哈知道这只是虚像，重要的在后面。一根致密的被等离子体包裹的箭从右臂的小孔击射而出，咚咚咚，同一直线上的象群像肉串一般被一一的击穿倒下。能量箭刺破后，最后一头依然不减势头冲向地平线。能量还够三发，再来。当面罩显示屏的电量归零的时候，最后一头巨象已冲到了苏哈的眼前，钛合金牙直刺向他的胸口，侧身闪过，他已处在两牙之间。蛇形关节制作的钢铁象鼻向前上方扫去，苏哈无法躲闪，又来不及趴下，被这条金手链击中。他一口鲜血喷在了面罩里，径直朝身后飞去，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斜坠在大地上，就像那球形舱一样砸起了一道烟尘，不断地翻滚着。狂风四起，几百头巨象的残骸如金属长河，蔚为壮观。苏哈陷入昏迷之中，而眼前失去同伴的钢铁巨兽正在嚎叫中抬起粗大的象腿朝他压来，脚底下密布着金属尖刺，无坚不摧的重压眼看就要落在苏哈的身上。耳边传来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他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界限的桌椅，下课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站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